第七十四回，或奸谗超检大观园，使孤介杜绝宁国府。话说平儿听迎春说了正字好笑，忽见宝玉也来了。原来管厨房柳家媳妇之妹，也因放头开赌得了不是。这园中有素与柳家不睦的，便又告出柳家来，说他和他妹子是伙计。虽然他妹子出名，其实赚了钱两个人平分，因此凤姐要治柳家之罪。那柳家的因得此信，便慌了手脚，因思素与怡红院人最为深厚，故走来悄悄的央求晴雯、金星、玻璃等人。金星、玻璃告诉了宝玉，宝玉因思内中迎春之乳母也现有此罪，不若来约同迎春讨情，比自己独去单为柳家说情又更妥当，故此前来。忽见许多人在此，见他来时都问：“ 你的病可好了？跑来做什么？” 宝玉不便说出讨情一事，只说来看二姐姐。当下众人也不在意，且说些闲话，平儿便出去办蕾丝金凤一事。那王柱媳妇紧跟在后，口内百般央求，只说：“ 姑娘好歹口内超生，我横竖去赎了来。” 平儿笑道：“ 你迟也赎，早也赎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你的意思得过去就过去了，既是这样，我也不好意思告人，趁早去赎了来，交与我送去，我一字不提。” 王柱媳妇听说方放下心来，就拜谢，又说：“ 姑娘自去贵干，我赶晚拿了来，先回了姑娘再送去，如何？” 平儿道：“ 赶晚不来，可别怨我。” 说毕，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。平儿到房，凤姐问她：“ 三姑娘叫你做什么？” 平儿笑道：“ 三姑娘怕奶奶生气，叫我劝着奶奶些，问奶奶这两天可吃些什么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 当时她还记挂着我，刚才又出来了一件事，有人来告柳二媳妇和她妹子通同开局，凡妹子所为都是她做主。我想你素日肯劝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，可就闲一时心，自己保养保养也是好的。桂英听不进去，果然应了些，先把太太得罪了，而且自己反赚了一场病。如今我也看破了，随他们闹去吧，横竖还有许多人呢，我白操一会子心，倒惹得万人咒骂。活且养病要紧，便是好了，我也做个好好先生，得乐且乐，得笑且笑，一概是非都凭他们去吧。所以我只答应着知道了，白不在我心上。” 平儿笑道：“ 奶奶果然如此，便是我们的造化。” 一语未了，只见贾琏进来，拍手叹气道：“ 好好的又生事儿，巧我和鸳鸯借当，那边太太怎么知道了？才刚太太叫过我去，叫我不管哪里先牵挪200银子，做8月15日节间使用。我回没处牵挪，太太就说你没有钱就有地方牵挪，我白和你商量，你就搪塞我。你就说没地方，巧1000两银子的当是哪里的？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，这会子200银子你就这样。幸亏我没和别人说去，我想太太分明不短，何苦来要巡视奈何人？” 凤姐儿道：“ 那日并没有一个外人，谁走了这个消息？” 平儿听了也细想那日有谁在此，想了半日笑道：“ 是了，那日说话时没一个外人，但晚上送东西来的时节，老太太那边傻大姐的娘也可巧来送浆洗衣服， 他在下房里坐了一会子，见一大箱子东西，自然要问，必是小丫头们不知道，说了出来也未可知。 因此便换了几个小丫头来问，那日谁告诉呆大姐的娘？众小丫头慌了，都跪下赌咒发誓说， 自来也不敢多说一句话，有人凡问什么都答应不知道，这事如何敢多说？ 凤姐详情说， 他们必不敢，倒别委屈了他们，如今且把这事靠后，且把太太打发了去要紧，宁可咱们短些，又别讨没意思。 应叫平儿 把我的金项圈拿来，且去暂押200银子来送去完事。 贾琏道，月性多押200，咱们也要使呢。凤姐道， 很不必，我没处使钱，这一去还不知指哪一项书呢。 平儿拿去吩咐一个人换了旺儿媳妇来领去，不一时拿了银子来，贾琏亲自送去，不在话下。这里凤姐和平儿猜疑，终是谁人走的风声，竟拟不出人来。凤姐儿又道， 知道这事还是小事，怕的是小人趁便又造飞言，生出别的事来。当即那边正和鸳鸯结下了仇，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给莲二爷东西，那些小人眼馋肚饱，连没份儿的鸡蛋还要下去呢。如今有了这个因由，恐怕又造出些没天理的话来，也定不得。在你莲二爷还无妨，只是鸳鸯正经女儿，带累了他受屈，岂不是咱们的过失？ 平儿笑道， 这也无妨，鸳鸯借东西看的是奶奶，并不为的是二爷。一则鸳鸯虽应明是他私情，其实他是回过老太太的，老太太因怕孙男弟女多，这个也借那个也要，到跟前撒个娇，和谁要去，因此始终不知道，纵闹了出来，究竟那也无碍。 凤姐儿道， 理固如此，只是你我是知道的，那不知道的焉得不生疑呢？ 一语未了，人报 太太来了。 凤姐听了诧异，不知为何事亲来，与平儿等忙迎出来。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，只带一个贴己的小丫头走来，一语不发，走至里间坐下。凤姐忙奉茶，因陪笑问道， 太太今日高兴，到这里逛逛。 王夫人喝命， 平儿出去。 平儿见了这般，着慌不知怎么样了，忙应了一声，带领众小丫头一齐出去，在房门外站住，月杏将房门掩了，自己坐在台阶上，所有的人一个不许进去。凤姐也着了慌，不知有何等事，只见王夫人含着泪，从袖内掷出一个香袋子来说， 你瞧。 凤姐忙拾起一看，见是石景春一香袋，也吓了一跳，忙问， 太太从哪里得来？ 王夫人见问，越发泪如雨下，颤声说道， 我哪里得来，我天天坐在井里，拿你当个细心人，所以我才偷个空，谁知你也和我一样，这样的东西大天白日明摆在园里山石上，被老太太的丫头拾着，不亏你婆婆遇见，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。我且问你，这个东西如何已在那里来？ 凤姐听得也更了颜色，忙问， 太太怎知是我的？ 王夫人又哭又叹说道， 你反问我？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，愚者老婆子们 要这个何用？在女孩子们是从哪里得来？自然是那莲儿不长进下流种子哪里弄来？你们又和气，当做一件玩意儿。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，你还和我赖？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释，尚未捡得。倘或丫头们捡着，你姊妹看见，这还了得？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捡着，出去说是园内捡着的，外人知道，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。 凤姐听说，又急又愧，当时紫涨了面皮，便依炕沿双膝跪下，也含泪诉道： 太太说的固然有理，我也不敢辩，我并无这样的东西，但其中还要求太太细想其理。那香袋是外头故宫仿着内宫绣的，袋子穗子一概是市卖货，我便年轻不尊重些，也不要这劳什子，自然都是好的。此其一，二者这东西也不是常带着的，我纵有也只好在家里，焉肯带在身上各处去？况且又在园里去，各个姊妹我们都肯拉拉扯扯，倘或露出来，不但在姊妹前，就是奴才看见，我有什么意思？我虽年轻不尊重，亦不能糊涂至此。三则论主子内，我是年轻媳妇，算起奴才来，比我更年轻的又不止一个人了。况且他们也常进园，晚间各人家去，焉知不是他们身上的。四则除我常在园里之外，还有那边太太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，如嫣红、翠云等人，皆系年轻侍妾，他们更该有这个了。还有那边甄大嫂子，她不算甚老外，她也常带过佩凤等人来，焉知又不是他们的。五则园内丫头太多，保得住个个都是正经的不成？也有年纪大些的，知道了人事，或者一时半刻人查问不到，偷着出去，或借着阴友同二门上小妖们打牙犯嘴，外头得了来的，也未可知。如今不但我没此事，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下保的，太太请细想。 王夫人听了这一席话，大尽情理，因叹道： 你起来，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，焉得轻薄至此？不过我气急了，拿了话激你，但如今却怎么处？ 你婆婆才打发人封了这个来给我瞧，说是前日从傻大姐手里得的，把我气了个死。 凤姐道： 太太快别生气，若被众人觉察了，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，且平心静气，暗暗访查，才得确实。纵然访不着，外人也不能知道，这叫做胳膊折在袖内。如今唯有趁着赌钱的因由，隔了许多的人这扣，把周瑞媳妇、旺儿媳妇等四五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插在园里，以查赌为由。再如今他们的丫头也太多了，保不住人大心大，生事作号，等闹出事来，反悔之不及。如今若无故裁革，不但姑娘们委屈烦恼，就连太太和我也过不去。不如趁此机会，以后凡年纪大些的，或有些咬牙难缠的，拿个错撵出去配了人，一则保得住没有别的事，二则也可省些用度。太太想我这话如何？ 王夫人叹道： 你说的何尝不是，但从公细想，你这几个姊妹也甚可怜了，也不用远比，只说如今你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时是何等的娇生惯养，是何等的金尊玉贵，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。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，通共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像个人样，余者纵有四五个小丫头子，竟是庙里的小鬼。如今 还要裁割了去，不但与我心不忍，只怕老太太未必就医。虽然艰难，难不至此。我虽没受过大荣华富贵，比你们是强的。如今我宁可省些，别委屈了他们。以后要省俭，先从我来到使的。如今且叫人传了周瑞家的等人进来，就吩咐他们快快暗地访拿这事要紧。 凤姐听了，急唤平儿进来，吩咐出去。一时，周瑞家的与吴兴家的、郑华家的、来旺家的、来喜家的，现在五家陪房进来，余者皆在南方各有执事。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，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宝家的走来，方才正是他送香囊来的。王夫人向来看是邢夫人之得力新夫人等原无二意，今见他来打听此事，十分关切，便向他说：“ 你去回了太太，也进园内照管照管，不比别人又强些。” 这王善宝家正因素日进园去，那些丫鬟们不大屈奉他，他心里大不自在，要寻他们的故事又寻不着，恰好生出这事来，以为得了把柄。又听王夫人委托，正撞在心坎上说：“ 这个容易，不是奴才多话，论理这事该早严谨的。太太也不大往园里去，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像受了封诰似的，她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，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？不然就挑唆姑娘的丫头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，谁还担得起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 这也有常情，跟姑娘的丫头远比别的娇贵些，你们该劝他们。连主子们的姑娘不教导尚且不堪，何况他们？” 王善保家的道：“ 别的都还罢了，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，那丫头仗着她生的模样比别人标致些，又生了一张巧嘴儿，天天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样子，在人跟前能说惯道，掐尖要强，一句话不投机，她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，妖妖巧巧，大不成个体统。” 王夫人听了这话，猛然触动往事，便问凤姐道：“ 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，有一个水蛇腰、削肩膀、眉眼又有些像你的妹妹的，正在那里骂小丫头。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个轻狂样子，因同老太太走，我不曾说的。后来要问是谁，有偏忘了。今日对了坎儿，这丫头想必就是他了。” 凤姐道：“ 若论这些丫头们，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的好。论举止言语，她原有些轻薄，方才太太说的倒很像她。我也忘了那日的事，不敢乱说。” 王善宝家的便道：“ 不用这样，此刻不难叫了她来，太太瞧瞧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宝玉房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、麝月，这两个笨笨的倒好，若有这个，他自不敢来见我的。我一生最嫌这样人，况且又出来这个事，好好的宝玉倘或叫这帖子勾引坏了，那还了得？” 应叫自己的丫头来，吩咐他到园里去。 只说我有话问他们，留下袭人、麝月服侍宝玉不必来，有一个晴雯最伶俐，叫他即刻快来，你不许和他说什么。 小丫头子答应了，走入怡红院，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，睡中觉才起来，正发闷， 听如此说，只得随了他来。素日这些丫鬟皆知王夫人最嫌乔装艳饰、语薄言轻者，故晴雯不敢出头。今因连日不自在，并没十分装饰，自为无碍，即到了凤姐房中。王夫人一见她钗朵并松，山垂带退，有春睡捧心之遗风，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，不觉勾起方才的火来。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，喜怒出于心意，不比那些誓词演绎之人。经济真怒攻心，又勾起往事，便冷笑道：“ 好个美人，真像个病西施了。你天天做着青黄药给谁看？你干的事，大量我不知道呢。我且放着你，自然明儿揭你的皮。宝玉今日可好些？” 晴雯一听如此说，心内大意，便知有人暗算了他，虽然着恼，只不敢作声。他本是个聪明过顶的人，借问宝玉可好些，他便不肯以实话对，只说：“ 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，又不常和宝玉在一处，好歹我不能知道，只问袭人、麝月两个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这就该打嘴，你难道是死人？要你们做什么？” 晴雯道：“ 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，因老太太说园里空大人少，宝玉害怕，所以拨了我去外间屋里上夜，不过看屋子。我原回过我笨，不能服侍，老太太骂了我说，又不叫你管她的事，要伶俐的做什么？我听了这话才去的。不过十天半个月之内，宝玉闷了，大家玩一会子就散了。至于宝玉饮食起坐，上一层有老奶奶、老妈妈们，下一层又有袭人、麝月、秋纹几个人，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，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。太太既怪，从此后我留心就是了。” 王夫人信以为实了，忙说：“ 阿弥陀佛，你不敬宝玉是我的造化，竟不劳你费心。既是老太太给宝玉的，我明儿回了老太太再撵你。” 应向王善保家的道：“ 你们进去好生防他几日，不许他在宝玉房里睡觉，等我回过老太太再处置他。” 贺生：“ 去，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，谁准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装扮？” 晴雯只得出来，这气非同小可，一出门便拿帕子握着脸，一头走一头哭，直哭到园门内去。这里王夫人向凤姐等自怨道：“ 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，照顾不到这样妖精似的东西，竟没看见，只怕这样的还有，明日倒得查查。” 凤姐见王夫人盛怒之际，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，常调唆着邢夫人生事，纵有千百样言辞，此刻也不敢说，只低头答应着。王善保家的道：“ 太太请养息身体要紧，这些小事只交与奴才，如今要查这个主也极容易，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，内外不通风，我们竟给他们个猛不防，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，想来谁有这个，断不单只有这个，自然还有别的东西，那时翻出别的来，自然这个也是他的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这话倒是，若不如此，断不能清的清，白的白。” 因问凤姐如何，凤姐只得答应说：“ 太太说的是，就行罢了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这主意很是，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。” 于是大家商议已定，至晚饭后，待贾母安寝了，宝钗等入园时，王善保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入园，贺命将脚本接上锁，便从上夜的婆子处抄检起，不过抄检出些多余攒下蜡烛灯油等物。王善保家的道：“ 这也是脏，不许动，等明儿回过太太再动。” 于是先就抬到怡红院中，贺命关门。当下宝玉正因晴雯不自在，忽见这一干人来，不知为何直扑了丫头们的房门去，因迎出凤姐来，问是何故。凤姐道：“ 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，因大家混来，恐怕有丫头们偷了，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坐下吃茶。王善保家的等搜了一会，又细问这几个箱子是谁的，都叫本人来亲自打开。袭人因见晴雯这样，知道必有异事，又见这番抄检，只得自己先出来，打开了箱子并夹子，任其搜检一番。不过是平常动用之物，随放下又搜别人的，挨次都一一搜过。到了晴雯的箱子，因问：“ 是谁的？怎不开了让搜？” 袭人等方欲带晴雯开始，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，豁一声将箱子掀开，两手捉着底子，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，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。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，看了一看也无甚私弊之物，回了凤姐，要往别处去。凤姐儿道：“ 你们可细细的查，若这一番查不出来，难回话的。” 众人都说：“ 都细看了，没什么差错东西，虽有几样男人物件，都是小孩子的东西，想是宝玉的旧物件，没甚关系的。” 凤姐听了笑道：“ 既如此，咱们就走，再瞧别处去。” 说着一径出来，应向王善保家的道：“ 我有一句话，不知是不是，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，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检抄不得的。” 王善保家的笑道：“ 这个自然，岂有抄起亲戚家来？” 凤姐点头道：“ 我也这样说呢。” 一头说，一头到了潇湘馆内。黛玉已睡了，忽报这些人来，也不知为甚事。才要起来，只见凤姐已走进来，忙按住她不许起来，只说：“ 睡吧，我们就走。” 这边且说些闲话，那个王善保家的带了众人到丫鬟房中，也一一开箱倒笼抄检了一番，因从紫娟房中抄出两副宝玉常换下来的记名符，一副束带上的披带，两个荷包并扇套，套内有扇子，打开看时，皆是宝玉往年往日手内曾拿过的。王善保家的自为得了意，遂忙请凤姐过来验视，又说：“ 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？” 凤姐笑道：“ 宝玉和他们从小在一处混了几年，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，这也不算什么罕事，掉下再往别处去是正经。” 紫娟笑道：“ 直到如今，我们两下里的东西也算不清，要问这一个，连我也忘了是哪年月日有的了。” 王善保家的听凤姐如此说，也只得罢了。又到探春院内，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，探春也就猜着必有缘故，所以引出这等丑态来，遂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。一时众人来了， 探春故问何事，凤姐笑道：“ 因丢了一件东西，连夜访查不出人来，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，所以月姓大家搜一搜，使人去疑，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。” 探春冷笑道：“ 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，我就是头一个窝主。既如此，先来搜我的箱柜，他们所有偷了来的东西都交给我藏着呢。” 说着便命丫头们把箱柜一起打开，将镜帘、妆盒、轻服、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起打开，请凤姐去超越。凤姐陪笑道：“ 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，妹妹别错怪我，何必生气。” 因命丫鬟们快快关上，平儿、风儿等忙着替世叔等关的关，收的收。探春道：“ 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，要想搜我的丫头，这却不能。我远比众人歹毒，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，都在我这里间收着，一针一线他们也没得收藏，要搜所以只来搜我。你们不依，只管去回太太，只说我违背了太太，该怎么处置我去自领。你们别忙，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。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真假，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，果然今日真抄了，咱们也渐渐的来了。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，一时是杀不死的，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，才能一败涂地。” 说着不觉流下泪来。凤姐只看着众媳妇们，周瑞家的便道：“ 既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里，奶奶且请到别处去吧，也让姑娘好安寝。” 凤姐便起身告辞。探春道：“ 可细细的搜明白了，若明日再来，我就不依了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 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，就不必搜了。” 探春冷笑道：“ 你果然倒乖，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，还说没翻。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，你趁早说明，若还要翻，不妨再翻一遍。” 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，只得陪笑道：“ 我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。” 探春又问众人：“ 你们也都搜明白了不曾？” 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说：“ 都翻明白了。” 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内没成算的人，素日虽闻探春的名，那是为众人没眼力没胆量罢了，哪里一个姑娘家就这样起来，况且又是庶出，他敢怎么？他自是是邢夫人陪房，连王夫人尚另眼相看，何况别个。今见探春如此，他只当是探春认真担恼凤姐，与他们无干，他便要趁势做脸献好。因月仲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，故意一掀，嘻嘻笑道：“ 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，果然没有什么。” 凤姐见他这样，忙说：“ 妈妈走吧，别疯疯癫癫的。” 一语未了，只听啪的一声，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掌。探春当时大怒，指着王家的问道：“ 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来拉扯我的衣裳？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，你又有年纪，叫你一声妈妈，你就狗仗人势，天天做好，专管生事，如今月姓了不得了。你打量我是同你们姑娘那样好相，由着你们欺负她，就错了主意。你搜捡东西我不恼，你不该拿我取笑。” 说着便亲自解衣卸裙，拉着凤姐儿 细细的翻，又说：“ 省得叫奴才来翻我身上。” 凤姐平儿等忙与探春束裙整袂，口内喝着王善保家的说：“ 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癫癫起来，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，快出去，不要提起了。” 又劝探春休得生气。探春冷笑道：“ 我但凡有气性，早一头碰死了，不然岂许奴才来我身上翻贼赃了？明儿一早，我先回过老太太、太太，然后过去给大娘赔礼，该怎么我就领。” 那王善保家的讨了个没意思，在窗外只说：“ 罢了罢了，这也是头一遭挨打，我明儿回了太太，仍回老娘家去吧，这个老命还要他做什么？” 探春喝命丫鬟道：“ 你们听他说的这话，还等我和他对嘴去不成？” 世叔等听说便出去说道：“ 你果然回老娘家去，倒是我们的造化了，只怕舍不得去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 好丫头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。” 探春冷笑道：“ 我们做贼的人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，这还算笨的，背地里就只不会挑唆主子。” 平儿忙也陪笑解劝，一面又拉了世叔进来。周瑞家的等人劝了一番，凤姐只待服侍探春睡下，方带着人往对过暖香屋来。彼时李纨犹病在床上，他与惜春是几邻，又与探春相近，故顺路先到这两处。因李纨才吃了药睡着，不好惊动，只到丫鬟们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，也没有什么东西，遂到惜春房中来。因惜春年少，尚未识事，吓得不知当有什么事，故凤姐也少不得安慰她。谁知竟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金银刻子来，约共三四十个，又有一副玉带板子，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。入画也黄了脸，一问是哪里来的，入画只得跪下哭诉真情，说：“ 这是甄大爷赏我哥哥的，与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，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，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赌钱，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，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烦了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。” 惜春胆小，见了这个也害怕，说：“ 我竟不知道，这还了得，二嫂子你要打他，好歹带他出去打吧，我听不惯的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 这话若果真呢，也倒可恕，只是不该私自传送进来，这个可以传递，什么不可以传递，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。若这话不真，倘是偷来的，你可就别想活了。” 入画跪着哭道：“ 我不敢扯谎，奶奶只管明日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，若说不是赏的，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五岳。” 凤姐道：“ 这个自然要问的，只是真赏的也有不是，谁许你私自传送东西的？你姐说是谁做接应，我便饶你，下次万万不可。” 惜春道：“ 嫂子别饶他，这次方可，这里人多，若不拿一个人做法，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样呢。嫂子若饶他，我也不依。” 凤姐道：“ 素日我看他还好，谁没一个错，只这一次，二次犯下，两罪俱罚，但不知传递是谁。” 惜春道：“ 若说传递，暂无别个，必是后门上的张妈，她常肯和这些丫头们鬼鬼祟祟的，这些丫头们也都肯照顾她。” 凤姐听说，便命人记下，将东西且交给周瑞家的暂拿着，等明日对明再议。于是别了惜春，方往迎春房内来。迎春已经睡着了，丫鬟们 也才要睡。众人叩门半日才开。凤姐吩咐， 不必惊动小姐， 遂往丫鬟们房里来。尹思琪是王善宝的外孙女儿，凤姐倒要看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私，遂留神看他搜检，先从别人箱子搜起，皆无别物。即到了思琪箱子中搜了一回，王善宝家的说， 也没有什么东西。 才要盖箱时，周瑞家的道， 且住，这是什么？ 说着便伸手撤出一双男子的锦带袜并一双缎鞋来，又有一个小包袱，打开看时，里面有一个同心如意并一个字帖儿，一总递于凤姐。凤姐因当家理事，每每看帖并账目，也颇识得几个字了。便看那帖子是大红双喜肩贴，上面写道，上月你来家后，父母已察觉你我之意，但姑娘未出阁，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，若园内可以相见，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，若得在园内一见，倒比来家的说话，千万千万在所赐香袋两个，今已查收外，特寄香珠一串，略表我心，千万收好，表弟潘佑安拜俊。凤姐看罢，不怒反而乐。别人并不识字，王家的素日并不知道他姑表子弟有这一节风流故事。见了这鞋袜，心内已是有些毛病。又见有一红帖，凤姐又看着笑，她便说道：“ 必是他们胡写的账目，不成个字，所以奶奶见笑。” 凤姐笑道， 正是这个账竟算不过来，你是思琪的老娘，她的表弟也该姓王，怎么又姓潘呢？ 王善宝家的见问的奇怪，只得勉强告道， 思琪的姑妈给了潘家，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，上次逃走了的潘佑安就是他表弟。 凤姐笑道， 这就是了。 因道， 我念给你听听。 说着从头念了一遍，大家都唬了一跳，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错，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孙女儿，又气又躁。周瑞家的四人又都问着他， 你老可听见了？明明白白，再没的话说了。如今据你老人家该怎么样？ 这王家的只恨没地缝钻进去。凤姐只瞅着他嘻嘻的笑，向周瑞家的笑道， 这倒也好，不用你们做老娘的操一点心，他鸦雀不闻的给你们弄了一个好女婿来，大家倒省心。 周瑞家的也笑着凑气儿，王家的气无处泄，便自己回手打着自己的脸骂道， 老不死的娼妇怎么造下孽了，说嘴打嘴，现世现报在人眼里。 众人见这般，俱笑个不住，又半劝半讽的。凤姐见思琪低头不语，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，倒觉可意，料此时夜深，且不必盘问，只怕他夜间自愧去寻佐治，遂唤两个婆子坚守起他来，带了人拿了赃证回来，且自安歇，等待明日料理。谁知到夜里又连起来几次，下面淋血不止，至次日便觉身体十分软弱，起来发晕，遂撑不住，请太医来诊脉毕，遂立药按云， 看得少奶奶喜心气不足，虚火成皮，皆由忧劳所伤，以致嗜卧好眠，胃虚吐弱，不思饮食，今疗用生阳养荣之剂。 且毕遂开了几样药名，不过是人参、当归、黄芪等类之剂。一时退去，有老嬷嬷们拿了方子回过王夫人，不免又添一番愁闷，遂将思琪等事暂未理。可巧这日尤氏来看凤姐，坐了一回，到园中又去看过李纨，才要往后众姊妹们去，忽见惜春遣人来请，尤氏遂到了他房中来。惜春便将昨晚之事细细告于尤氏，又命将入画的东西一概要来与尤氏过目。尤氏道：“ 实是你哥哥赏他哥哥的，只不该私自传送，如今官言竟成了私言了。” 一骂入画，糊涂知又蒙了心的。 惜春道：“ 你们管教不严，反骂丫头，这些姊妹读我的丫头这样没脸，我如何去见人？昨我力逼着凤姐姐带了她去，她只不肯。我想她原是那边的人，凤姐姐不带她去也原有理。我今日正要送过去，嫂子来得恰好，快带了她去，或打或杀或卖，我一概不管。” 入画听说，又跪下哭求说：“ 再不敢了，只求姑娘看从小的情长，好歹生死在一处吧。” 尤氏和奶娘等也都十分分解，说他 不过一时糊涂了，下次再不敢的。他从小服侍你一场，到底留着他为是。 谁知惜春虽然年幼，却天生一种百折不回的廉洁孤独僻性，任人怎说，他只以为丢了他的体面，咬定牙断乎不肯。更又说得好：“ 不但不要入画，如今我也大了，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。况且近日我每每封文德，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，我若再去，连我也便派上了。” 尤氏道：“ 谁议论什么？又有什么可议论的？姑娘是谁，我们是谁，姑娘既听见人议论我们，就该问着她才是。” 惜春冷笑道：“ 你这话问着我倒好，我一个姑娘家，只有躲是非的，我反去寻是非，成个什么人了？还有一句话，我不怕你恼，好歹自有公论，又何必去问人？古人说得好，善恶生死，父子不能有所续住，何况你我二人之间，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，不管你们。从此以后，你们有事别累我。” 尤氏听了，又气又好笑，因向地下众人道：“ 怪道人人都说这四丫头年轻糊涂，我只不信。你们听才一篇话，无缘无故，又不知好歹，又没个轻重，虽然是小孩子的话，却又能寒人的心。” 众嬷嬷笑道：“ 姑娘年轻，奶奶自然要吃些亏的。” 惜春冷笑道：“ 我虽年轻，这话却不年轻。你们不看书，不识几个字，所以都是些呆子，看着明白人，倒说我年轻糊涂。” 尤氏道：“ 你是状元榜眼探花，古今第一个才子，我们是糊涂人，不如你明白，何如？” 惜春道：“ 状元榜眼难道就没有糊涂的不成？可知他们也有不能了悟的。” 尤氏笑道：“ 你倒好，才是才子，这会子又做大和尚了，又讲起了悟来了。” 惜春道：“ 我不了悟，我也舍不得入画了。” 尤氏道：“ 可知你是个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。” 惜春道：“ 古人曾也说的，不做狠心人，难得自了汉。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将你们带累坏了我？” 尤氏心内原有病， 怕说这些话。听说有人议论，已是心中羞恼积舍，只是在惜春份上不好发作，忍耐了大半。今见惜春又说这句，应按耐不住，应问惜春道：“ 怎么就带累了你了？你的丫头不是无故说我，我倒忍了这半日，你倒越发得了意，只管说这些话。你是千金万金的小姐，我们以后就不亲近，仔细带累了小姐的美名，即刻就叫人将入画带了过去。” 说着便赌气起身去了。惜春道：“ 若果然不来，倒也省了口舌是非，大家倒还清静。” 尤氏也不答话，一径往前边去了，不知后事如何。